星星客场挑战黄蜂，个人赛第一局，比赛的双方都已经刷入了地图。一端是十年选手，却换了角色，另一端却是十年角色换了选手。充满渊源的双方就这样站到了场上，很快场中央相遇。这是黄蜂的主场，但是黄蜂战队居然也选了叶修常选的那种简单对战图。赛季已无追求的战队玩起来就是毫无压力，田森大概就想在这样的战场上正面击破叶修。 真是有胆色啊， 叶修不得不称赞一下对手。 来吧， 田森回道。他入队见证了黄蜂战队从兴盛走成衰败，大家都说他是悲剧，但是说实话，田森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至少黄蜂战队还在，而他还能是黄蜂战队的一员。可是眼前这个人呢？他昔日所代表的家世呢？从荣耀顶端的王朝战队直接败到灰飞烟灭，而且最后一击还是他亲手给予的。眼前这个人才是荣耀最悲壮的那一个吧。叶修和家世之间纷纷扬扬出了很多话题。田森不是一个喜欢八卦的人，但是他相信叶修，他相信只要允许，他一定会在家世效力到最后，无论战队好与坏，他都会不离不弃。这不仅仅是忠诚，更是老一辈选手和队伍和角色之间的羁绊。田森很了解，因为他就是将这些完全继承下来的人。虽然他是黄金一代，但是他秉承的完全是创始一代选手的精神和观念。和队伍和角色分开一定很痛苦，所以田森拒绝离开黄蜂战队，无论是多么有前景的邀请。而眼前这个人呢，他和战队分开，和角色分开，更要和他的一叶知秋在场上你死我活，一想到这些，田森都为叶修感到憋屈。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一切都是为了荣耀。是的，为了荣耀，这就是老一辈创始一代选手的精神，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他们都不会放弃。叶修为什么要选择自组战队这么艰难的道路呢？田森觉得他多少能体会到，因为除了家世，他不会做出别的选择，所以只能自己从零开始自组一支战队。大家看到，或许能看到他付出的艰辛，能看到他重归联盟再造的奇迹，但是他那悲壮的心理路程恐怕将永远不为人知。不过即使这样，自己也要倾尽全力去打败他，这就是对这种选手最好的尊重。来吧，说完这话以后，田森已经主动出手。昔日扫地焚香没有赢过一叶知秋，那么现在的君莫笑呢？驱魔师是散人君莫笑的克星，现在都有人这么说，但是作为荣耀第一驱魔师，对于这种说法，田森只有两个字：幼稚。如果说有一个装备封禁的符纸，驱魔师就成了君莫笑克星的话，那些拥有将目标眩晕的、昏睡的或是种种控制手段的，是不是都将是各种克星？每个技能都有其价值，但只一个技能就将一个职业上升到克星的高度，这太肤浅。技能在这儿怎么用，那还得有的说。虚空战队的葛才杰，很不错的一个驱魔师新人，最后不也照样败在叶修手里了吗？克星克在哪儿了？荣耀从来就没有克星，以为自己是克星的，那最后就等着被对手去克吧，因为对方必然会顺势利用你要去克制他这一点。尤其眼前这人，荣耀教科书叶修，最善于将计就计，有过老一代选手言传身教的人都不应该忘了这一点。虚空战队还是年轻啊，所以放上场去的葛才杰才会被玩得团团转。 田森不会这么天真，也绝不会这么幼稚，他不当自己是克星，这就当这是一场对决。两位选手，两个角色，两种职业，一边是散人，一边是驱魔师。扫地焚香左手虚空中一抓，一张符纸已经在手，另一只手挥舞着战镰急死领悟，立时朝前冲了上去，毫无畏惧地和君莫笑展开了贴身短打。结果这边叶修反倒不急，君莫笑千机伞一甩，成枪模式朝着扫地焚香就是一通连射，格林子弹哒哒哒哒哒哒，枪声不断，在叶修的操作下，子弹不规则地散乱飞射着，攻击已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了。扫地焚香一抖左手，掌中符纸上似有一道华光闪过，纸上已经有了字迹，飞快回手一拍，贴在了自己肩头，应身符。扫地焚香不闪不避，就这样继续笔直地朝前冲上，子弹打上身上，竟然是冒窜出火花，伤害稍有，但扫地焚香的移动却丝毫不受这子弹冲击的阻碍，这就是应身符的效果，比起拳法家的钢筋铁骨还要更胜一筹。借着这符纸贴出来的强大防御，扫地焚香瞬间逼近了君莫笑，君莫笑丢出了一枚手雷，滚到了扫地焚香脚边，结果也被田森直接无视。扫地焚香一脚挪去，那雷炸了，但就这样炸在脚底，把地冲出个坑来，却也撼动不了扫地焚香封喉。暗夜斗篷，君莫笑这衣袖一甩，又一技能施展过来，这类抓取技正是应身符这类霸体技能的克星。但是田森操作真是极快，扫地焚香手中极思领悟已然挥下，战镰自空中划过，带出的光影面积极大，就这么乍一看和暗夜斗篷甩出的暗夜还真有几分相像。两个技能谁会更快，观众只等结果，两位选手却已经瞬间做出判断，是集思领悟这一下更快，战镰的攻击速度天生就是10，更别论扫地焚香这顶尖驱魔师的装备，既选了速度快的战镰为武器，那更是要强化攻速一图。后跳，叶修连忙取消了暗夜斗篷，君莫笑后跳闪避，却不料扫地焚香手中的集思领悟竟在此时脱手飞出，田森居然是使用了御魂。武器这一飞，攻击距离自然又是被狠狠延长了一截，更带着之前扫地焚香挥舞的诡计，后跳的君莫笑脱不开这范围，招架也是不及，集思礼物最终斩在了君莫笑的肩上。扫地焚香一抬手就已经要收回脱手的武器，但这战镰正勾在君莫笑背上，御魂这一回收，历史带着君莫笑也朝前动了起来。扫地焚香左手早已经抓出一张符纸，上字字符都画好，一个字定，定神符。右手收武器，将君莫笑扯回，左手拍出符纸，前后相对压缩时间，这一符纸瞬时浮上了君莫笑的脑门。瞬时君莫笑已经一动不动，但是全场却响起一片惊呼，不是因为扫地焚香打得精彩，而是因为符纸贴上君莫笑的一瞬间，又一个君莫笑已经闪到了扫地焚香的身后。很可惜，我看到了旋风，扫地焚香手中极思领悟突然就从肘下倒翻过去，田森视角未转，却已经将攻击送给了身后的君莫笑真身。这一击来得如此突然，扫地焚香的攻速又是如此之高，身后偷摸上去就要割喉的君莫笑居然先一步被这几次下方倒悬上来的攻击给斩住，那大片血红瞬间就这样鲜艳地扩散开了。 啊！ 场边的陈国忍不住惊叫出声，他已经看了不知道叶修多少比赛，像这样被对手捕捉住身形却还是头回见到，他满以为这一瞬扫地焚香的脖子又要喷血了，却不料最终开出血花的居然是君莫笑。 而战连再次展现这武器，因为形状具有的独特作用，自下边倒斩上后，再次将君木孝勾住，让他无法从扫地焚香身边退开。扫地焚香早已转身，左手再次抓着一张符纸，上面风字闪亮着，仿佛要飞出一般。其实武技大招，针对对手武器的风禁符。田森不认同克星的说法，但这并不代表他否认这一技能的价值，合适的时机能用，他当然也不会放弃。风禁符，扫地焚香一拧身，已朝着君木孝手中的千机伞拍去，咔咔，结果就听两声响，千机伞居然突然断开成两截，扫地焚香这一拍也收不到，结果一下按到了君木孝的胸口。衣服那也是装备，风禁符的效果立时发挥，这件上装的属性君木孝暂时算是没了，可这结果绝不是田森想要的，他也绝没有聊胜于无的心情。每个技能的使用都要达到该有的效果才算成功，这一击他失败，而失败之后等待他的自然就是反击。结成两截的千机伞，那是他的东方棍模式，施展拳法系的技能就是靠这武器形态了。噼里啪啦，接连不断的拳脚立时就都轰到了扫地焚香身上，有普通攻击，有技能，最后抓起一个抛投将扫地焚香扔出，结果趁着抓取判定下角色动作被锁死，君莫笑一个弧光闪快步追出，抓到角度竟然还一把抛沙就怎么静静地泼到了扫地焚香脸上。扫地焚香落地的时候视角已经是黑暗的，就看到一边的公共频道里叶修发出的消息， 你对我的打法倒是研究的挺透的嘛。 田森确实做了相当的研究，究竟影分身术绕后的手法叶修特别惯熟，所以他特别注意君莫笑的手。影分身术无论如何发动时也是需要结印的，只可惜他准确判断后的攻击却还是功亏一篑。